变动，多美的形容，多美的天空，牵手就像决定什么。一句你爱我如今遥远了，誓言真的那么脆弱，心酸和快乐那些是真的，你怎么突然变沉默。不要说给不起的承诺，真心被伤害会很难过，说好的为什么不会实现呢？我经不起这种折磨，承诺别轻易的说出口，别让美梦变成了噩魔，这结果两个人都不会好过，你能给的只有心痛的枷锁。是真的，你怎么突然变沉默？不要说给不起的承诺，真心被伤害会很难过，说好的为什么不会实现呢？我经不起这种折磨，承诺别轻易的说出口，别让美梦变成了噩魔，这结果两个人都不会好过，你能给的只有心痛。不要说给不起的承诺，真心被伤害会很难过，说好的为什么不会实现呢？我经不起这种折磨，承诺